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Fashion, Vogue, Style,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陶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星期四的下班时间，我是袁一， 我是您的咖啡小哥泽华。 啊，因为今天衣服上写了， 就咖啡店的小哥都会穿这样的服装。 咖啡，谁说的？ 是吗？哪家没有？都有工作服啊。 啊，对，他们的工作服都会比较专业一些，比如在 T 恤外面会有一个就是围兜，感觉比较专业一些。 像这种比较洋气的小哥，就看您的心情，想要什么样的口味的咖啡，都可以为你独家卤制哦。 那你不是领班就是打扫卫生的？ 不，我只是前台，一个普普通通的前台。 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收割，也是老朋友了，王楠。 Hello， 大家好。 嗯，来看看王楠，就赏心悦目，因为胶原蛋白在脸上砰砰的发作，对不对？然后同时呢， 发作是什么意思？ 胶原蛋白在脸上砰砰的， 一会儿会变身吗？ 洋溢，对，洋溢可以吧？ 哎呀，真的是这个贵妃啊，就总是看不得人满脸的胶原蛋白，隐忍不住的羡慕。 当然，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去不自然的羡慕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但我们今天呢，在周四的一起改变的穿搭环节当中，依然会由王楠来给我们做一些展示的环节。今天要用哪一款单品给各位的夏秋之际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会选择纱裙。 纱裙， 一说到纱裙这个东西，你们两个第一的反应是什么？ 窗帘 啊？为什么纱裙给我第一反应就是很梦幻呀，那种小公主那种感觉。对， 小时候看那个美国的老一点的那个电影，纱裙都是穿那种蓬蓬的嘛，然后就会觉得跟自己家的那种纱窗非常的相像，这是我对于纱窗那个不是纱裙的第一印象。 很多人就会觉得第一纱裙可能像就是什么什么纱帘， 对， 然后其次觉得说会不会太隆重，就是新娘子才会穿， 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白娘子也会穿， 然后以及说影楼当中找一些礼服都会这样穿、哎、但是对于王楠这样的小女生又会觉得说，哎，那样短短的蓬蓬的裙子可能少女心会很强一些。那到底这样的一款单品是不是适合每一个女孩子来穿搭，在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或者是小技巧，是我们今天要现场实操教给大家的。所以大家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来说这个纱裙怎么样能够给它穿出高级感、不一样的感觉，让它避开什么所谓的婚纱呀，什么纱帘啊，什么影楼啊，总之这些不是特别高级的词汇。 各位试衣服期间呢，这个咖啡小哥也可以给大家调制咖啡，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随时的点咖啡哦。 你要说到做到啊，你不能光嘴上说，然后咖啡到最后节目结束了一滴都没有喝到。 绝对可以做到，放心，只要你敢点就做得到。 如果要点的话，我估计可能需要配一艘游艇送上来才有可能能喝上一杯吧。 不会隔空的送给你，小心翼翼哦。 首先来进入到潮流风向，大家看一看资讯方面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最近的电影大家都有看吗？最近上映的电影网友看了哪些？ 有看了一出好戏和巨齿鲨。 虽然这两个电影不是同一个类型啊，但是我斗胆想问一下，如果让你二选一的话，你会更推荐哪一个？ 更推荐嘛，更推荐一出好戏吧。 出好戏，泽华看一出好戏了吗？ 没有， 我也没有看。 很羡慕小妹妹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看电影。 我身边是有人强烈推荐，也有人说完全不喜欢。就像这种类型的电影，包括姜文的电影，都是会比较有自己的主观的意愿在里面的。然后像巨齿鲨这种以特效取胜的呢，可能会更加大众和普遍一些。 因为巨齿鲨前面我看过一个那个摩天营救，然后和它类型差不多。 那个是巨石强森的，这个是， 对，都是就是三 D 效果，就是 男主 大片的那种。 的名字了， 杰森斯坦森。 哦，对，杰森斯坦森，对对对，就是中国郭达，对， 英国郭达，英国郭达，还有还是美国郭达，英国郭达，一会儿查一下啊，这个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 杰森斯坦森应该是美国郭达，然后王丹，你说你之前看了一个巨石营救， 摩天营救， 摩天营救 说什么？对，之前看 的摩天营救， 对，之前看了一个摩天营救，然后可能两个就是间隔 英国国 的啊，英国国的 间隔的那个时间就不是很长，然后所以就是比较推荐另一种感觉的， 那其实在巨齿鲨当中，可能很多的中国的粉丝想要去看的是其中的中国演员的元素，因为李冰冰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种就是国际大片当中现身了，但这一次其实戏份是很多的。刚开始中国演员加入到这些电影当中的时候，好像都是以一个小角色或者 一闪而过， 对，一个镜头必须要很努力才可以留心到。但这一次其实是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现的。那看过巨齿鲨的朋友们应该都明白，这是一部拍摄过程当中一定会让演员很遭罪的一部电影。反正我看完以后我就不敢再潜水了，我觉得太危险了。 我之前看过那个绯闻女孩女主角演的一部也是跟这个鲨鱼有关的灾难片题材，全程都是在水上飘来飘去的，暴晒，然后以及在水上游泳，然后还要潜水，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 对，那么到底拍这部电影李冰冰付出了哪些，到底有多拼？据说为了拍水下窒息的戏，李冰冰真的让自己憋气到窒息。 妈呀， 你要说什么？你说 怎么样？就是，那真的窒息以后，旁边人就知道他窒息了吗？马上给他带出来。 来，我们慢慢说来哈。 好， 首先呢，在这部戏当中，男女主角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情感线在的。杰森斯坦森和李冰冰到最后，就反正就差不多就在一起的意思。对。哎，我这边的投影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打不开这个照片。 来了。 哎，来了。哎。你看，只能是这样的。对对对，我们来看一张剧中的合影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一次李冰冰的造型可以说在里面是非常的干练的，很符合她的那个形象，就是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形象。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之前的这种片儿里面，基本上中国女演员会穿细高跟鞋，而她从头到尾这一次全都是平跟的运动鞋，非常的休闲，但是上妆呢穿的又非常的职业，就是 这才符合科学家的穿着打扮呀。 对，衬衣配一个小西服的这种。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娱乐圈李冰冰自己也是一个拼命三郎，如果她在娱乐圈的勤奋她说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说第一。 是， 这点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首先在学英语的这个事情上面，她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大量的英语的对白。但是大家也知道之前李冰冰的英语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不光李冰冰了，其实国人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我们在说英文的时候自己心里难免会有一道坎儿，觉得自己可能说的不太标准不太地道，可能会有一些走音的这种情况。 他是从37岁开始学英语的， 想想37岁， 所以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在巨齿鲨的时候，在首映礼上他曾经控诉过导演特别爱改词儿，导致自己背的台词儿有时候根本就用不上，所以呢就只能带着助理在旁边随时练着英文以防万一。 因为国外拍戏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严肃的嘛，就是你说的台词必须得是正确的台词，不像国内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剧组会有一些说的当时录的那个对白跟最后中文配音的那个对白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 而且他曾经自曝说自己高考的时候他英语的底子很差，高考英文的分数要猜一下吗？ 当时是150分还是100分？ 你不管多少分吧，你就猜吧。 25分 啊，这么低？ 你呢？ 我猜60分吧。 你还是高估了，你差不多是27分。 你看， 哇！ 所以说，就是以前越不好的话，之后越努力，这才越正能量嘛， 对 吧？ 然后呢，说他学英语其实不是临时抱佛脚，生活当中也特别爱英文。据说在今年年初，在微博当中拍了一个视频，分享了自己学英文的方法，就是在厕所的墙上贴满了学习材料， 什么泡澡啊、上洗手间的时间都不错过，都在学英语，就各种记单词。 哎，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现在发现厕所其实我们一天待时间最长的地方， 除了床以外，对不 对, 对，因为躺在床上可能就很难睁眼了。 对， 但是你在卫生间的时候，其实反正也是看天花板。 也不是，大家可能会拿手机、拿杂志什么去翻阅，有意无意的拖延时间。 对对对，后来呢，各位也知道，李冰冰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亲善大使，在气候峰会上发表了标准的全英文演讲。这个事情你们还记得吧？应该。 这个前面还在厕所里面学英文，后面就开始学这个气候，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环保。 就是告诉你说，用这种小细节来学英文，成效很大。 这个事儿我知道。 对，效果非常显著。据说这个稿件的原文有人还看过，里面的生僻词特别的多。 嗯， 所以其实对于你在正常一个大的场合当中，你去发言，你哪怕是说母语都会打磕巴。 对， 更别说不是说母语，然后可能还要一部分的脱稿，所以其实还挺难的。 是的， 除了努力学英文之外，拍戏的时候也特别不含糊，什么要替身这样的事儿，据说是不会在李冰冰身上出现的。这个在就是大牌明星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 说当年少年张三丰，王兰你看过吗？ 嗯，没有。 你看过吗？ 是那个香港演员那个 张卫健。 对啊，那我看过，那我看过。 少年张三丰，他直接就穿了一件单衣被冷水淋了几个小时。 当年拍戏的时候， 对， 你说李冰冰拍那个戏的时候， 李冰冰拍那个戏，后来要拍《功夫之王》也是坚决不用替身，然后练的时候好像是我们拍那个武器是一个鞭子吧，然后就是那鞭子一直甩到自己的脸。 妈呀！ 这次呢拍《巨齿鲨》，因为要水中的戏很多，在水里泡几个小时这是常事儿了。为了拍自己缺氧窒息的状态，他先是在5-6米的水里待了一阵儿，把气儿放完之后还憋了15秒，眼泪直接就飙出来了。反正我当时学潜水的时候，我有听过我的潜水教练跟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学自由潜的人，咱们一般那个 AOW 就是背一个潜水桶嘛，然后会面罩各种的。自由潜就是你什么都就没有氧气筒了，就纯靠憋气嘛。所以你之前在水面上，在泳池里面要练很久的憋气这个功能，有些教练真就憋到就晕过去了，就直接产生了幻觉，也醒不过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急救的话，你可能就过去了。 妈呀，那很危险。 对，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所以这部《巨齿鲨》其实 3D 特效还是非常棒的，反正全程我就一直抓着我旁边人的手。 对，那个 每一秒都非常 对。那个巨齿鲨，因为它有就是这个影片它最后就是有好几只那个巨齿鲨嘛，然后就它那个情节就波澜起伏的感觉。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很烦人的是一点，就是电影电视剧当中一定要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好不容易救上了岸，他们还不上岸，非要在岸边先说两句话，就是感谢你，又是感谢上天，又是感谢这那的，就是不上岸。你就总觉得下一秒还会有鲨鱼来吃他们，这个就是剧情当中节奏把握的很好的一个点。 不然的话，90分钟的影片30分钟就拍完了呀，接下来怎么看呢？怎么演呢？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巨齿鲨》当中的一位女主角李冰冰的故事。然后接下来，其实大家如果看过或者没看过的话，也应该听说其中有一个演员的戏份。虽然不重，但是演员形象很特别。他在刚刚出场的时候，我就直接说，哎呀，这个女孩好酷好帅呀，像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那种俊朗的形象。后来我突然就想起来说，她应该是叫 Ruby Rose。 Ruby 这名字好熟悉哦。 对啊， 哦， 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么巧，恰巧和这个演员叫同一个名字。 但是你看因为后面有个 Rose 玫瑰，就是整个人又帅又美丽又漂亮。 那我 Ruby Wong 怎么了？ 就没有人接话，你看连妹妹都不说话。 Ruby Rose 这个演员最近有一些新的动态，他不仅接拍了《巨齿鲨》在其中有非常棒的表现之外呢，据说他还要出演女版的蝙蝠侠。 哇哦！ 哇！ 之前蝙蝠侠的印象，哎，我今天这个图为什么总是打不开？ 网络问题。 嗯，蝙蝠侠之前在我们印象当中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就魁梧的，然后muscle 非常的发达，然后行侠仗义、霸道总裁这样的状态。 muscle 倒不重要，因为他有盔甲，谁穿都会有。 不，这种盔甲，如果你 muscle 不够大、填不满的话，可能会变成那种充气的感觉。 它跟蜘蛛侠的不一样。 蜘蛛侠是贴紧的， 对， 这个是盔甲， 对，它是有那个镂空的那个地方在的。可能蝙蝠侠比较懒。 那不是，你看下面这张图，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肌肉线条的话，你也会就填不满的。 嗯哼。 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是不是没有想过说蝙蝠侠这个形象是会变成一个女生的？ 是的。 但是确实最近呢 CW 电视台宣布说他们会上线一位新的超级英雄，叫蝙蝠女侠。剧照和合成的图片在这里。 哇，好帅呀。 对， 这就是 Ruby Rose 本尊， 蝙蝠女侠。 对，演员定的就是 Ruby Rose。其实这个名字出来以后，大家都表示说，如果她来演这个蝙蝠女侠的话，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嗯， 我们来看一些她在巨齿鲨当中的剧照吧。 好呀， 我们要点开，就是点不开这张图。 对，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然后他就特别抓人，就虽然不是女主嘛，然后镜头也不是特别多，但每次就拍到他的时候就哎感觉很酷。对， 就是他的发型是那种打湿的那种刘海， 对对对， 然后身上又是大花臂。 嗯嗯， 虽然当然我们不提倡大家去纹身啊，他有可能是演员为了演戏贴的有可能。对，眼神据说就是感觉犀利的是可以切开玻璃，而且感觉全剧只有他一个人是能打的，除了杰森斯坦森以外，就那个状态， 啊， 虽然他在其中是也是一个就是科学技术员的身份，嗯，好像说那一套整个设备都是他来设计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是他剧中的一个造型，这种眼神这种刘海状态，因为没有帮他开大图，所以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仔细， 但这种眼神其实挺难的， 很难。 不然一会儿我们可以让那个这嘉宾来示范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来一个最狠的眼神，让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是这张，就是是这个在大的船上，在大船上面要打鲨鱼的时候， 嗯， 要去给鲨鱼射箭的时候，他坐在这个船舷上的这张 pose。咱们三个人每人来 copy 一张，好不好？ 好， 你们俩先去表演区吧。 copy 不好，很容易变成呆若木鸡的样子。 对， 那去表演区没有桌子呀，不如就在自己桌子上好了。 不是啊，他是蹲着的那种状态，他是蹲在地上，然后用手架在膝盖。 他前面有一个板呀，我们没有板，我们这样蹲可能很像一只狗。 去吧，试一下。我们现在现场三位要来 copy Ruby Rose 在巨齿鲨当中的一个 pose， 看一看还原度到底有90%。拿上手机给他拍。王楠先给泽华拍，一会儿泽华再给王楠拍。 泽华狗已经上线了。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下我们现场 copy 女演员的 pose。 我真的不建议你这样，这样你的手不好架，你最好就是蹲在地上。感觉还不错， 下面该我了， 我来给你拍。 他们俩正在拍，我们也来看一看原版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的酷，特别狠，很犀利，随时可以跟鲨鱼大干一仗。而此时此刻，我们的嘉宾呢 ？OK， 来，请把照片放到我们的，请把照片给我，我直接放在这个手里面投影给大家看。你不需要连接，我直接打开就好了。 你不加入到我们的比拼大阵营当中吗？ 哇，泽华的眼睛可以呀，很酷哎， 很酷的。 怎么样？远一点对焦， 可能是 太不清晰了吧？ 是拍的好， 不，主要是模特本身底子太好，你懂。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哎，很不错。我们来看看王楠的， 但我的就垮掉。 王楠的也很不错， 这张也很不错啊。 对， 整个笑垮， 太清新了呀。 其实这张我觉得是有那种沉思者的状态的。 嗯哼， 好吧，主要是因为长头发，所以禁锢了你。 你要不要去？ 我不要了， 留个悬念吧。 后面还有很多机会。总之吧 ，Ruby Rose 最近呢，他不仅演了这个巨齿鲨的电影，然后呢，很快就要上线的这一个叫做 蝙蝠女侠。 对，应该是会由 CW 电视台来拍摄和制作。我们也期待一下之后上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许可能会抢了原版蝙蝠侠的风头， 有可能和神奇女侠成为了好闺蜜。 好吧，这是我们的第二条潮流风向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依然是和电影相关的内容，讲到的是刘亦菲， 可能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哎，就变成三，你看，蝙蝠女侠、神奇女侠和花木兰三姐妹花， 中西合璧， 是不是？ 然后她们身上还都有一些普通女孩子没有的一些英气， 对， 和雄性激素在， 对 对， 想要逛街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出去逛街，相约逛街。 但是你知道，就是神奇女侠和蝙蝠女侠，她们俩可能。 就是 man 的那个状态更多一点，但是花木兰真的就是以柔克刚的那种代表。 也没有啊，你看赵薇演那版花木兰就还是很帅，上战场打打打打各种打。 对，因为赵薇跟陈坤那个电影版呢，他们其实是改编过的。 嗯， 然后刘亦菲的这个版本呢是迪士尼来亲自选人选的。 嗯， 所以可能在血统上面大家就会觉得说迪士尼的这一版会更加正统一些。就是 用到血统这个词， 就是粉丝们会这么来认为吗？就是从源头来讲，这个支线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正统一些。 是， 所以刚开始传出迪士尼要找刘亦菲来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大家就 议论纷纷。 对，议论的还挺多的。 嗯， 可是最近呢，就讲到了已经这个人选已经定下来了，并且已经试拍了几张剧照。 嗯， 我们来看一下剧照吧。话不多说，要先以图说话。 哇塞，这腿太漂亮了呀！ 腿，明明我们看都是一个整体的状态啊。王楠，你来评价一下，你看过动画版的花木兰吗？ 嗯，看过。 嗯， 细长眼睛还挺像的，你别说。 对，那个剑眉， 嗯， 包括那个细长条的眼睛， 这个服装设计的真的是很别致。 这个服装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单品纱裙。 嗯哼， 纱裙不一定穿上去以后就是小公主，也不一定就是新娘本尊，也会变得非常的雷厉风行，可以娘 man 平衡。 真的是， 我最近一直在讲这个词儿。原版当中的花木兰就是这样的呀，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但是衣服确实是很难想象是在中国古代可以穿成那样的衣服出现。 嗯哼， 这是其中的一张吧。 浓眉毛，黑直发，动作到位，完全不娘。定妆照我们再来看一张，就偏素颜一些的。 这个很像舒淇演的那个电视剧。 什么电视剧？ 哎呀哎呀，大家可以帮我一起来回忆一下，也是那个武侠类的。 我好像有点印象。 一会儿我们想到再跟大家说。先看这个造型， 好，对， 几乎是素颜的样子， 几乎是素颜，但是我觉得妆稍微还是美了一点，就是皮肤的质感稍微好了一些。 嗯哼， 如果皮肤的质感没有那么的细腻的话，可能会更加真实一些，因为毕竟是上战场的战士。 是， 对，包括网上还有一张拍摄现场，因为已经开始开拍了。 哎，你还别说，这张照片你越看你很难分清楚是男是女。 对，对， 是吧？ 就很平衡那个状态， 对， 娘和 man 的那个状态部分，百分之十， 真的是你的战友的话，你也不会怀疑他是女生。 对，就只不过是比较俊朗的小男生而已。 是。 开拍了之后呢，有一张拍摄现场的照片，虽然只是一个远景的一个侧影，是他变身为男装之后会梳那个发髻嘛，然后在军营当中会穿上粗布衣服。造型上面看还是很靠谱的，不像第一张刚才那么的现代的服装。 嗯， 然后到了剧中的这个形象，感觉远看你不会认为是一个女孩子在举头望明月。 对， 有没有是当然就是在拍摄现场啊，背景是像我们直播间一样的绿幕布， 像极光一样。 像在冰岛看的吗？ 对，很漂亮。 接下来我们再看说至于身手哈，之前的电影 红拂女，舒淇演了《红拂女》当中的那个角色的形象外形 上线了吗？ 《红拂女》是电视剧啊，之前应该是我看一眼啊，2006年，十二年前的作品了。 哦，完全没有印象。好吧，总之刚刚说了造型，然后还有她的自己五官的相似度。接下来要看一看说，因为花木兰在剧中会有很多的打戏嘛，然后至于身手方面， 嗯， 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因为刘亦菲自己之前拍了很多。啊，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舒淇是吗？ 对 啊，我 这2006年的那种形象 我觉得不是一个感觉。我觉得舒淇这张有点像东方不败。 对，那就是东方的那种传统的这个女侠的这种打扮嘛。 对对 对, 对, 对，那这是刘亦菲的剧照 啊，漂亮。 对， 确实是， 真的整个觉得说她的人物的还原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之前还有点无法想象刘亦菲演这个花木兰会什么样的形象， 而接下来更让王泽华期待的是你最爱的巩俐也加入到了花木兰当中。 妈呀，这简直是安吉娜朱莉饰演的毒皇后的那种形象。 没错，因为她演的这个角色是动画片里没有的一个反派的巫婆。 哇哦，太适合巩俐了， 太适合所谓的巩皇了。现在网友都不是都戏称她巩皇吗？这张照片太适合了， 眼神太有戏了，我的天哪！ 黑化毒化了之后的 对 状态， 现在大家越喜欢黑化的角色。 还有李连杰会在片中饰演皇帝，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剧照啊，但是这个如果是剧照的话，觉得有点 不太吻合。 这个不是吧？这个是以前的那个电影吧？ 应该是以前电影当中的。那至于男主角，你们还记得吗？男主角 不记得了， 形象也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 我们来看一下演员是谁？演员是新西兰的一个演员，叫安佑森。 好像啊。 还原度超级高的， 真的。 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眼型和这种眉型的演员很难， 很不容易。 选角导演很厉害。总之呢，他会跟刘亦菲从剧中从哥们儿变成情人，从哪儿挖来这样跟演员跟原型几乎一模一样的演员， 还挺大。这个阵容目前看到这样的剧照，我已经很期待了。 还好，很期待。 你们印象当中就是女扮男装的形象最经典的？我觉得可能总结一下，应该就是以下这三个吧。 林青霞太经典了， 嗯哼。然后周迅，包括章子怡这个《卧虎藏龙》当中的巨星， 嗯。还是林青霞的那个东方不败，我觉得是深入几代人的人心呢。 嗯哼， 那个眼神，那个剑眉。 现在这个动画片版改编的真人版的花木兰正在如火如荼的拍摄当中，然后等到上线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电影院一探究竟。 嗯， 看一看这个新西兰男演员安佑森和原型几乎一模一样的，以及还原度非常高而且美艳程度会更高一筹的刘亦菲， 嗯， 以及新增的这个反派的巫婆角色巩俐联手会在剧中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太期待这个巫婆了。 嗯，好了，潮流风向标签暂时跟各位聊到这里，稍后是休息。我们之后的一个半小时来跟大家讲说纱裙怎么搭，怎么穿，穿起来才会更高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 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的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心地足够善良，做出来的咖啡才足够好喝。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咖啡小哥泽华。 欢迎夏王楠。 Hello， 没有人接他的话，没有人接咖啡。他最近追古装戏，真的非常的入戏。 古装戏哪有咖啡？ 但是你说心地足够善良啊，就是那种弹幕上会写的这种泽华我劝你善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善良纯贵妃我劝你善良。 我这两天跟我们家狗狗也是这样说话的，一直好生气的 善良。而且我觉得看剧这件事情，追剧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跟着这个剧情在走，就是弹幕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追剧必备了。如果没有弹幕的话，你可能会错失很多风景， 对，很多乐趣， 太多乐趣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你觉得节奏太慢，你加点什么1.5倍速啊或者2倍速会觉得感觉很搞笑，但你后来发现说不用，你就1倍速看，但是那个弹幕呢你一定要看在其中，就会加很多很多的戏，加很多很多分。好吧，我们今天聊的不是古装戏哈，我们聊的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一个单品，叫做纱裙。之前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很多人对于纱裙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有一些歧义、 床纱 误解。对，我们今天呢就想要用现场的教学和展示的方式，让大家抛开那些误解，然后能够正视纱裙的美好之处。先问一下哈，这个如果有人穿成这样， 很美啊，太美丽了呀。 王楠，你说呢？ 我看不清师姐。 你看不清师姐。 你看不清师姐有什么用？师姐没有穿成这样。 这个身材太漂亮了呀。 这个卡戴珊，哎，很多人会觉得卡戴珊这个身材很奇怪，也有人会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非常不喜欢。 一定得是喜欢欧美那种粗犷身材的人才可以喜欢。 是就是不是说他身材的问题，我只说他穿成这样，就是紧透露。反正我个人会觉得是宇宙三大俗气的元素。 可是紧透露是欧美三大元素啊。就无论什么样身材都喜欢呀。 我觉得不是，日常生活当中即使在欧美，你走在大街上穿成这样也会被人侧目的。 那他穿成这样不就是为了想让大家侧目吗？ 只是因为是卡戴珊，所以大家就哦好，他这样穿很正常， 是， 但是日常生活咱们是肯定不可能这么穿的。 哎， 那整个银河系当中特别特别俗气的单品，可能大家之前也会认为说紧身透视裙把这种俗气三元素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他本人，他真的很喜欢穿这种类型的衣服。 这个是真的挑人了、啊、他的身材这样穿你不会觉得色情， 我反而觉得很奇怪， 他该遮的都遮住了，然后就只是展示出身材本身的美好嘛， 就会觉得他像一个雕塑、 哎、 是蜡像不是雕塑， 但确实大家没有勇气这样穿。 总之呢，反正劝大家这种紧透露三元素，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目的的话就不要这么穿了。 我记得之前那个袁立曾经在哪个电影节当中穿过这样的衣服，然后广被诟病那一身。 对对对，他穿的是黑的蕾丝。 对 对啊，但是吧，其实我们要说是这种就是透和露的这种纱质的单品，有可能它比娴妃娘娘还要冤。而且它有可能会一跃成为今年夏天甚至是秋天最时髦的单品。这张照片我记得上周有跟大家展示过，古力娜扎 是 她的这种穿法，同样也穿到了薄露透的纱裙，但是她在里面搭配的方式不一样，就会展现出清新都脱俗的状态。 真的， 古力娜扎的这种穿法是我们值得来效仿的。 卡戴珊看完有可能会气死。那你外面还穿这样的衣服干嘛？ 你说什么？ 就是外面这个透的呀，本来是透的，你里面也应该是更加的。 当然 然不是， 特别一点。 穿这种透的衣服不是说让别人看完以后会有什么其他目的的，而是只是说让你整套 look 更有重点，更有亮点， 有点新鲜俏皮的感觉。 一样，对。好，我们今天先来跟以前不一样，平时是边来展示边说，我们今天先把一些这个这讲解的部分说完，然后再去展示。刚才说到古力娜扎的一个示范非常的值得借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宁静。宁静这张照片也非常成功，这张街拍很成功，机场街拍。 他 是选择了一条半身的薄纱裙，白色的，透明感很强，然后里面呢其实如果不套这个半裙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字母的 T 恤， 嗯， 加上一条紧身的牛仔裤， 嗯， 但是套上这样一条白色纱裙之后感觉年轻了不止十岁， 嗯， 有没有， 是 你如果不看脸的话你根本不会想要是宁静， 在现场看应该会更好看，因为这照片当中把这个白裙给融到这个背景当中去了一些， 对，有一点融入背景， 嗯哼， 但总之呢就是这样的穿法把这种透视裙淡淡的飘在牛仔裤外面，不仅不俗还特别的时髦，也很显年轻。其实根据我们的广泛的观察和研究，透视裙它就是可以称作是时装界的贤妃，马上就要上位了。穿法很简单，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可以有以下的这三种穿法：半裙的、连衣裙的，连衣裙当中可以配短裙也可以配长裙， 嗯， 然后至于颜色呢还是要根据你内搭的这个单品来配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透视裙，其实在穿搭的整个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品，或者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裙子而存在的，它其实就是一种配饰， 嗯， 你要把它看作是围巾或者是发带， 嗯， 或者是项链，这种有它会更亮眼，没有也 OK 的穿法， 就是它没有那么挑剔是吗？ 它没有那么挑剔。其次你不要想着说我穿这样一条纱裙以后我是不是就等于穿了一条裙子，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条裙子，因为如果裙子里面套裤子会很奇怪， 那我觉得更像是那个女生在夏天爱披的那个围巾， 就是披肩， 披肩 在夏天爱披围巾， 就是这样一披，这围巾一裹的话不就变成一个上衣或者变成一个裙子， 那就披肩咯， 嗯哼，反正就是很大的那种，在男生看是围巾的那种东西嘛， 嗯哼。你看首先像这个模特的穿法，它是在夏秋或者是春夏的交际的时候，换季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实用，你可以透过这条薄纱裙里面看到它有一条短裙， 嗯， 就是说它有这个纱裙和没有这个纱裙其实都可以独立存在， 是， 嗯，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走光的风险， 是， 然后上身呢里面穿了一个白 T， 外面搭了一个机车服，又扛风又帅气， 这样可以穿这身上班，然后下班想要去约会或者想要去那个娱乐场所的话一脱 就可以把外面的长的裙子 非常的漂亮。 对，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透视裙纱裙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型，先说半长款的吧， 嗯， 就从腰间往下的这种款式，透视半裙呢就很像是跟腰带连着的一种装饰，甚至它不需要是一条完整的裙子。我们来看看这位模特穿的这一条，颜色很鲜艳，是一条红色的， 嗯， 红色的半透视裙半纱裙，它里面其实穿了一个条纹的蓝条纹的长款衬衣， 中长款吧， 对，中长款衬衣，嗯，大概是到大腿中间的那个长度， 是， 对，如果他不穿这条纱裙也没有问题， 对， 就是一个类似下半身失踪的穿法， 嗯， 但是呢首先你要面临着可能会有轻微走光的风险，你里面要穿一个安全裤， 对， 然后其次是可能对腿型也会比较挑， 对， 但是穿上了这样一个半透视的半纱裙以后，首先颜色上有了一个重点， 嗯， 你会在茫茫人海当中第一个看到他，因为他选了一个鲜红鲜红的纱裙， 嗯， 然后这个红因为它不是那种纯怎么说纯遮光的，它就会面积很大，然后并且很扎眼，很挑人，很跳脱，不会，它是用这种蕾丝半透明的装置，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哎，隐隐约约的，但是这个颜色又存在， 对， 嗯，又有重点又没有重点，似有似无的感觉， 很时尚，然后人海当中一眼可以看到，这点还挺好的，嗯， 对， 不容易丢， 所以纱裙跟裤子搭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无法接受像红色这样非常跳脱的颜色的话，也可以选择最基础款的黑色， 啊， 黑色的纱裙，然后上面有一些小波点，里面你穿同色系的热裤，紧身款的，然后上面搭一个中长款的外套， 黑色更好搭了， 黑色很百搭， 对， 黑色几乎可以跟所有的单品搭在一起。我们继续往下看，和短裤搭在一起呢，包括白色在夏天也是很实用的，你里面甚至可以穿上一双靴子，你看上身是夏装， 里面是白色的热裤， 嗯， 穿上白色纱裙之后里面还能看到你的黑色雨靴， 嗯， 这感觉就是前一秒可以是淑女很婉约，下一秒也许下了雨就可以把裙子拎起来在雨中大跑， 这时候可以放公主披风那首歌曲， 甚至还可以下海捉鱼捉虾， 哇塞， 有没有，但是什么都可以，雷厉风行的女侠， 拜拜卡路里当当当当，那话不会很像， 你说这首歌跟刚刚的歌名也不是同一首啊， 对对对对对，这是卡路里， 你刚刚卡路里是火箭少女101的歌啊， 据说孟美岐现在不站在 C 位了 啊，因为他们好像退出了孟美岐和吴宣仪， 大家可以给我们更新一下， 对，我们的知识点还停留在孟美岐和吴宣仪离开，然后杨超越顺顺利 顺移 C 位 的， 好，说纱裙说纱裙 接点纱，好，接下来其实在买纱裙的过程当中，你如果遇到像这种花纹稍微繁杂一点的这样的透视裙的话，其实也很棒啊，T 恤加短裤短裙不会出错，但是没有亮点，这个时候套一条有亮点的纱裙在外面，时髦感真的就像烧开的水一样蹭蹭的往外冒， 刚才那个纱裙有种 PVC 材质的感觉， 没有，它只是那种 像果冻一样吗， 欧根纱， 欧根 纱的透视度会更高一些， 嗯，那锯齿纱呢， 锯齿纱就比较吓人和危险当然其实半纱裙它的规格还有款式有很多种，你如果觉得说它是一个整个裙子全部一边360度都围上的话，你觉得有点不太习惯，你也可以选择像 叫围裙 你也可以选择像上次那期节目当中我带来的那种，因为我那条是牛仔的短裙，外面直接连上了纱，纱裙它的规格还有款式有很多种，你如果觉得说它是一个整个裙子全部一边360度都围上的话，你觉得有点不太习惯，你也可以选择像 叫围裙 你也可以选择像上次那期节目当中我带来的那种，因为我那条是牛仔的短裙，外面直接连上了纱裙，但它中间是有一部分裸露可以看到你的腿的，你让你的腿可以有一些展示的空间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开叉的半纱裙，这样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当你想要短裤配短靴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这个搭配方式很难，因为对你的腿型要求非常的高， 嗯哼， 因为它整个裸露出来的是你腿相对比较粗没有什么线条的那一部分， 对，大腿正 前方，把你最细的脚踝部分给遮住了， 嗯， 但是呢你这么穿又会觉得说哎，确实很时髦，那我怎么去遮盖我腿型的不够完美的地方，那你就可以靠纱裙， 哦， 同时还能够隐约看到你的腿存在， 女孩子的心思真的很多，哎， 非常复杂，可以说 刚才那个纱裙真的就是公主披风那 MV 当中会出现的了， 而且你在其实上衣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西服，甚至可以挑战性的尝试把一边的这个衣服的下摆塞到裙子里面去，然后只露另一边的下摆在外头，就有一种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穿这种裙子走在街头是非常的拉风的，很有气场，小风一吹哇简直了，T台处处都是你的T台， 对，当然其实根据统计和这个观察街拍的只出现概率发现，透视裙跟牛仔长裤的搭配次数也是最多的， 嗯， 你看到了秋冬季的时候上身穿一个暖洋洋的毛衣， 嗯， 下身穿一条紧身的九分牛仔裤，你甚至只需要搭一双帆布鞋， 好漂亮呀，感觉他很喜欢喝拿铁我可以现场给他调一杯啊， 走过大大大的咖啡屋， 妈呀，真的是很老派你有听过这首歌曲吗，每次走过那间咖啡屋， 哦，对对对，我词儿突然想不起来了， 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王丹没有听过 这是什么歌， 走过咖啡屋，千百惠这位歌手推荐你认识一下， 千百惠，你回去问一下妈妈，妈妈不知道这个歌手她99%会知道当然我们说了这个牛仔裤和纱裙的搭配，除了可以制造你的造型的亮点之外呢，也可以很好的去平衡那个娘 man 感觉， 嗯， 就是纱裙负责娘，然后牛仔裤负责 man， 嗯， 就是让你整个感觉刚刚好，你想如果这张图片当中这个女生只是穿了一个上面小卫衣下面搭一条纱裙，你会觉得嗯挺文静的， 哎， 如果她只穿了一个卫衣然后只搭了牛仔裤，你觉得哎挺正常， 嗯，挺正常， 但把她们俩合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哇厉害，很会穿，很有想法， 但这张照片的感觉是发生了什么似的，这个风一吹你看 你说它要倒了吗，主要是因为高跟鞋的站姿的问题， 就显得这个裙子很奇怪，是因为这个纱本身没有那个重量，所以风一吹的话就会前面贴着这个腿， 哎， 泽华说的这一点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这种纱质的裙子本来垂坠感不会很强的， 啊， 因为它用的材质是那种比较蓬， 啊， 比较轻飘飘的，啊，没有那么不像咱们上次说的流苏裙垂坠感很好，所以会出现当它里面叠加了一些棉质物的时候，像牛仔布什么的，它会有那种静电发生， 哦， 尤其在北京这种很干燥的城市当中很容易， 嗯， 有妙招。 而且我觉得你看你在大风当中一走，这样啪一吹贴到你的那个大腿， 它会吸在腿上， 对，啊， 是会的，是会的。 原本你是想让你的腿看起来非常的纤细，结果风一吹就暴露了 但是是有妙招的，就是当你在干燥的城市，干燥的季节，这么去穿棉质物和棉质物或者不同材质的物品叠加在一起穿的时候， 我知道 为了减少静电，你说 拿喷壶，随时往脸喷水，这样就不会，对， 可能会结冰吧，在北京。护手霜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护手霜， 护手霜， 护手霜， 对， 涂在那个裙子上面吗？ 就涂在面料和面料接触的地方。 哦， 比如说女生穿丝袜，下面穿裙子也会静电，那就直接把护手霜抹在丝袜上面。真的可以减少掉很多， 随便的质地的护手霜都行吗？ 就是质地不要太厚了，如果是那种都很黏腻，然后糊在那儿会揉不开那种， 贴得更紧。 关键是你的裤子就毁了， uh-huh. 对吧？就拔一块黑一块的就不太好看。我们继续往下说啊，说纱裙，纱裙是，就是你越是选择那种娘到极致的纱裙，那你就越要选择那种感觉最糙。然后最 man 的那种牛仔裤， 嗯， 所以其实最配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九分的紧身的牛仔裤。再看下面一张，我觉得这个搭的也非常的好，它在整个选择了驼色系，纱裙的选择上也是选了一个浅米色的，嗯，然后里面就是穿的紧身的牛仔裤，而且这个模特还小心机的用到了网袜， 嗯， 但是网袜这种元素就是不能大面积展露。如果大面积展露网袜的元素的话，就会让人对你产生不好的感觉。 嗯哼。 但是小小的只在脚背上面露出那么一小块面积的话，就是刚刚好。 你看他这身其实用了很多的元素。 嗯哼。 用这么多的叠加方式，如果叠加不好的话，会很失败。 因为首先颜色的重点其实只停留在了上身的 T 恤。 啊哈。 和那只小象包包上。 对。 小象包包其实因为面积很小，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是一个很点睛的。 是的。 这个小的技巧。然后其次就是大面积的中性色， 嗯哼， 米色就完全不容易出错。不管是外面叠加的纱裙，虽然剪裁上很复杂，是那种多层次荷叶边的， 对， 但是因为颜色的关系，所以不会很重。然后其次外面加了一个米色的风衣， 嗯， 又抗风又保暖，同时还可以凹造型。 如果你想要那种丰富一点的搭配方式的话，一开始一定先找成功案例去模仿， 对， 先别急着自己去搭配。 嗯哼。其实像牛仔裤配上纱裙的这样的穿法，我们刚刚看到说有女孩子她为了舒服直接就配了小白鞋帆布鞋， 嗯，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搭配上直接搭一个尖头的高跟鞋的话，就会让你又酷又有双重的女人味的感觉。今天我们其实让王楠也准备了， 嗯，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上身一件亮色的就普通的圆领 T， 绿色的，然后下面配了一个牛仔裤。这个纱裙是前短后长型的， 嗯， 相对会有层次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牛仔裤的裤管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 嗯哼， 你可以露出一些，哪怕你的牛仔裤的裤边像 Mother 啊 Frame 那些品牌，它在裤边上会有一些设计也可以露出来， 嗯，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猫须边啊，一些手撕边啊，或不规则边什么的，都可以用这种前短后长的纱裙来体现出来， 还有一种小礼服的感觉。 嗯哼。然后搭一个手包，手包是用了撞色的原理了，绿色的衣服，粉色手包。哎，继续啊，嗯，还可以再穿在西服的里面。这身造型是当时 Dior 刚上新的时候，在去年，应该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快要上秋冬款的时候，非常火爆的造型。 很漂亮。 它配了当时，嗯，几乎人手一双的小猫跟的鞋子，尖头的高跟鞋。跟高也很舒服，然后配上这种层叠的蛋糕式的纱裙。 嗯， 那如果你是穿这种每一层层数很多然后很密的这种纱裙的话，我会建议你里面不要穿长款的牛仔裤了，你可以穿短裤。 嗯， 因为它会视觉上有一定的膨胀的作用，所以如果你里面还穿了一个特别包装的牛仔裤的话，可能会显得比较壮一些。 哎， 嗯， 这模特这样穿的话显得腿非常的细长， 非常纤细，而且上身就是一件简单的 slogan 白 T， 以及配上了最通勤的职业女性人手必备的黑色西服。 嗯 嗯，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搭配，就让人觉得哎很时髦， 对，也很干练。 嗯， 当然如果你能够买得到在造型上非常别致的纱裙的话，那就建议你在搭配的时候可以少叠加一些单品，比如这条有一点孔雀开屏的感觉， 嗯， 就有孔雀羽毛镶边的感觉，然后它是那种纱质的蕾丝和这种羽毛的材质或者说彩色的花纹相间的这种条纹状竖条纹状的纱裙， 竖条纹状的东西就是那个傅恒丢失的那个腰带，把那好几个腰带往边一别就这个样子。 好吧，所以这样的好处就会增加这个纱裙的增加一部分的垂坠感， 哎， 同时呢也会增加你这个裙子的层次感。那这个时候你里面一定切记要避免一些花里胡哨的单品， 嗯， 光腿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穿一个短裤在里面就可以了。那上身也选择尽量靠近这个裙子元素色系的一些单品，像这种浅蓝色的衬衣就是很安全的穿法。 哇，这个裙子如果上面配一个绿色的衣服简直就是孔雀本雀呀也很好看。 甚至其实你上身就可以穿一个长款的蓝色浅蓝色衬衣， 嗯， 直接在这个纱裙里面透出来的就是半截衬衣的颜色也可以， 嗯， 都不需要穿裤子， 或者是露出你的小蛮腰。 你说短 top 吗？ 对， 嗯， 应该也是很漂亮的。 嗯，那刚才我们讲过纱裙配这个西服的穿法，我觉得最极致的是接下来这位模特的穿法。因为你到秋天的时候西服搭纱裙就非常的实穿，上紧下松，材质上又有对比，整体还有层次。你看这位年纪并不小的女模特， 嗯， 她用白色的长款西服搭配了白色的纱裙， 很仙女， 很仙，同时又有那种穿 Prada 女魔头的感觉， 对，也霸气， 就是，会给人一种礼貌的距离感， 嗯， 但不会有压迫感。 看老娘吃了你， 没有那么凶狠，就是觉得说我是严肃的， 啊， 但是同时我又是有亲和的一面的， 啊， 看你办事是不是办事不利，如果办事不利我可能会吃了你，如果你很有能力的话那我可能会犒劳你。 那这种装扮比较适合比如说你是经理啊或者有一定什么那个职务的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就很适合。 然后商务洽谈的时候你就可以摆出这样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小仙女本尊的话，可以选择这种稍微就是艳丽一些的颜色， 嗯， 这种玫紫色的上衣的西服，然后配上相近色系的小纱裙，同时这个纱裙的剪裁还相对要复杂一些，有蕾丝边，有波点， 嗯， 然后层次也不一样。就这种长款的西服你系一根腰带，然后一定要制造出，如果你的西服足够长的话，是这种长款的比袖子要长的话，一定要制造出上紧下松的效果， 嗯， 这个时候要求你的西服要么就是本身像上一张白色西服那样是收腰的效果，要么你就要系上这样一根腰带 啊， 嗯， 间接的让它收腰， 对，要在你的腰的上方有一个束口的这样的作用， 嗯， 给口系上才能制造上紧下松的效果。 但是那个颜色的西服不建议大家随意尝试啊， 嗯，因为这个模特本人肤色很白， 很白，对 对, 对，当然更简单的穿法在秋冬的时候你在纱裙上面搭一件针织衫， 嗯， 也会非常的简单好穿。 这位模特本人也很适合去演花木兰， 你是因为那个发髻和 他那个形象也很搭呀， 加长的这个眼线吗？ 嗯， 我们说完这个透视的半裙之后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回来还会说一下连衣款的透视裙，以及之后呢我们还会在现场让王楠来给我们展示一些透视裙的穿法。我们现在可以在广告间隙让王楠去我们的表演区挑选一下单品， 嗯， 那可以先自己考虑一下说怎么穿。 好， 我们稍后回来以后就可以看到第一套 look 的出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佛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爱青年计划，随时回来。

你的开场白之后不再是冷场了。 你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臂力？ 哦，不用了，就单 手大圆肌， 单手托举你吗？来换一下王楠。 Hello， 我们再说沙群哈。明明说的是一件很美的事物，为什么要把我聊的那么的非常的 man， 然后男友力 max 的那种 啊？ 这令人家也是小公主 啊！你还在回忆刚才哈尼这个事情吗？ 好了，我们今天说纱裙怎么穿可以显得更高级一些，然后也更合理一些。刚才讲到了半透视的那种，就是半长款的，从腰间往下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不是一条裙子，不是一条完整的裙子，它只是一个从腰带往下延续的这样一件配饰而已。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连衣款的透视纱裙的话，大家也不要把它看成是裙子，你要把它当做滤镜来看待。 滤镜？ 对，就是一层滤镜的感觉，就让你拍完照片以后会给自己加滤镜，然后去美化那个整体效果一样。 不会啊，我们都不美化的，本身就很美。 我是说除了咱们以外的人了 啊，王楠就需要啊。 哦， 好了，就是就像我们会 P 图一样，就是这种连体款的连衣款的透视纱裙呢，就可以让你视觉上面直接很直观的加上了一种美化的效果。 嗯， 比如说最基础的穿法，这个其实是一种，我觉得这个是算一套的。 嗯， 因为一般商家可能会设计出这种里面是一件吊带的黑裙子，然后外面有一个颜色很轻薄的透视感很强的，这个我会觉得说偏重欧根纱一些的料子。 嗯， 然后也有整个有腰身，有这个领子，有袖口，各种各样的设计，这样就把你的一条纯黑色的连衣裙加上了阿宝色的滤镜。 嗯， 有一点这种感觉吧。 是。 接下来我们看到更多的范例， 比较正式一点，刚才那一条。 对，总之就是这种透明感更强一些的薄纱，会给你的整个穿着加上一种雾蒙蒙、仙飘飘的感觉。当然，接下来要示范的这个，只是给大家感受一下这种雾蒙蒙、仙飘飘的感觉，而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买这样款式的纱裙。 我的天哪， 这种款式很难齁了， 真的是 非常难齁。但是在东京街头有一类女孩子，她们很愿意把自己穿成像蛋糕一样。 对，是的， 就这种层层叠叠的，然后公主气息非常浓郁的。 对， 是会有的。 这个模特这样的穿法依然会觉得很齁。 对，会有点让你觉得有点甜腻。 对 对，但是我觉得配她这种黑长直以及厚重的齐刘海是合理的。有一类女孩子天生就是这种可爱类型的。 对 对， 我觉得适合 teenager 少年 少女，对不对？ 对，少女。 Teenage girls 像你这样的年龄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违和感。 我从来不这么穿。 王楠穿的估计也有点难度。 我们自己都很知道自己什么样的风格，我们都不属于这类风格的。好吧，我们来说一些更简单实操一些的方法。比如说你今天穿了一身优衣库 style 的， 嗯， 就是白 T， 然后牛仔短裤，哦，不是牛仔长裤， 嗯， 然后你觉得好像少点什么，那你就可以披一个连衣的纱裙，你看整体造型就不再那么简洁和冷淡了， 嗯，有那种朦胧感， 对，朦胧仙气，然后少女感、清新脱俗感都来了， 是， 一切美好的形容词可能都会愿意花在你的身上。 那年花开月正圆。 并且其实这么穿呢，凹造型呢，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嗯， 你基本上把颜色搭好了，就不会有什么难度，操作起来很简单。基本上衣柜里现有的衣服，你只要再多买一个纱裙，你就可以完全搞定了。你在这种基础上直接套一层纱裙，你看这个模特，她就是穿了简单的上衣加上牛仔裤，然后搭了一个连体的纱裙。 嗯， 当然这件纱裙还是有一些这个刺绣啊什么的一些元素在的。 欧美人比较喜欢这种颜色比较艳丽的纱裙， 就是西西里岛风格。 对对对对， 嗯，事实上其实穿在里面的衣服呢一定是越简单越好，这种裙子本身会增加你的整体形象的一个体积感，所以如果你里面穿得很蓬，然后裁剪很复杂，层次感很丰富的衣服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显壮一些。 如果你是纤细的女生可以这样穿， 也最好不要， 是吧？ 总之就是内搭如果再花哨的话就看上去太复杂了，视觉上面会很疲劳。像这种全身黑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你把黑 T 穿在里面，然后外面穿一个连衣的纱裙，你里面穿一个黑裤子，外面你再搭一个黑西服，当你全部都是单一色调的时候，你搭多少层都是合理的。 对， 嗯， 它这样搭配方法即便你身材不是很纤细也是可以 hold 得住的。 你细数一下到底有多少层哈，啊，T 是一层， 哎， 纱裙是一层，裤子是一层，然后外面的西装是一层， 对， 四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层纱裙在中间做滤镜的话，你就是一个感觉像 保镖类型的人物，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是黑的， 嗯， 对吧？ 很严肃的场合， 对对对，可能是参加什么葬礼之类的。如果你不穿纱裙的话，就会让人有这样的误解感， 对。 对，只要保证不复杂，里面想怎么穿都可以。比如像之前古力娜扎那样的穿法，就是 T 恤牛仔外面套一件透视裙，不费力赢很大。这个女模特其实也是跟古力娜扎的穿法有点类似 啊。 这件纱裙上面有一些小的点缀， 嗯， 然后里面穿了非常基础款的纯白 T 和黑色的短裙，这样就完全完成了一整套的 look。 T 看我们节目的小姐姐问一个问题吧， 嗯、 就是这种纱裙会不会厚啊？不，那个 热， 对， 不会不会，它是镂空的嘛。 会不会有一些材质是会热，有一些材质会轻？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对于女生来说，这种材质并不算什么。 你说79到799的这样，大概材质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嗯、哦， 对。但是只不过，如果你是那种对布料特别研究的人，你会发现越是深色的染色越会难一些。 嗯， 对。可能不出意外的话，有一些相对便宜一点的黑色染料的话会有褪色的现象、 哦、 那你有可能外面穿了一个黑纱，那里面穿了一个白 T 可能会染色、 哦、 这是要小心的。 好的， 对对对，要去尝试一下。当然也可以选择你里面穿一个吊带裙，然后外面直接搭一个同色系的纱裙，你看这样一整套 look 就完成了，非常简单、 哎、 两层 搭配起来很简单， 非常简单， 嗯， 可操作性很强。 是， 还有一种厉害的穿法，但是厉害的穿法哈，不一定是特别实穿的，就是里面只穿内衣，效果会更惊艳。前提是你身材足够好，或者是你像卡戴珊一样身材足够有特点， 嗯， 且胆子足够大，否则你穿起来就是惊吓。这位模特穿的还不错， 而且这样穿搭不会让人觉得 不健康。 对， 对对对对对对， 男朋友可能还是会拦你一道的。 男朋友会拦，对， 不拦的话你可能会生气。 就是男友忠诚度的试金石。 对对对， 好了，讲解的部分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实操的部分。 哇哦， 因为我们今天带了一些单品嘛， 嗯， 我们先请王楠到表演区让大家看一下他今天准备的自己的一套 look， 就是白 T 配上了牛仔的九分裤的一套造型。 日常生活当中他应该就这样穿的， 日常生活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嗯，就是一个清新的年轻小女孩 ，teenage girl。 对，就是个阳光，不是那个、年轻的白羊。 那我现在要去表演区了。 好。 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了几款以半身的透明纱裙为主，颜色呢都是比较百搭色系的。有一条我想先给王楠试这样一条，它是一个橄榄绿。那天我们说2018下半年潘通这个发布的流行色有一个绿叫咬绢绿， 对， 就有点接近咬绢绿、 嗯、 然后介于咬绢绿和橄榄绿之间。这款纱裙其实很百搭，它的颜色首先很温和，不会有很多抢戏的感觉，但同时它这种颜色是很高级的，不会让人觉得说过分艳丽或者是过分轻浮。嗯，它的纱质呢是处在薄和厚之间。其实纱本身是薄的，你看如果把它撑开只是单层的话，王楠的脸上是可以清晰的看到王楠的脸的，欣赏我的脸，对，就很薄透。但是为什么拿在手里又觉得说它其实还挺厚重，是因为它的纱的含纱量不层数其实只有一层，只是因为它用的含纱量很高，它的重叠的部分比较多、 uh-huh. 所以呢就整个看上去还挺有厚重感的。我们可以让王楠现场就套在自己的这个牛仔裤外面试一下。现在王楠穿的是白色的这个小白鞋，然后九分的紧身牛仔裤配上一个白 T。 你很有服务员的那种气势，讲解的从材质啊到这个颜色呀都很专业。现在服务员呢也在为这个顾客亲自的搭配，稍后可以看一下顾客是否满意。 你知道就是我会建议说 都看不到他的那个牛仔裤的颜色嘞。 对，因为他的这条纱裙的算是就是如果用现在淘宝的关键词来搜索的话应该就是重工纱裙、 嗯、 它用料真的是很足，所以它的透明度并没有那么的高、 嗯、 但是你如果大步走起来的话，它一旦飘开散开了以后，这个裙子的透明度还是挺高的。对， 看起来是窗纱结果是遮光布。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当你要搭这种牛仔的，你里面穿了一个夏装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腰线的衔接部分 啊。 现在王楠穿的时候就处在它里面的裤子是一个半低腰的裤子， 是， 所以它的腰线会比较偏低一些。如果它里面穿了一个中腰的裤子，正好能够跟这个裙子的腰线所衔接的话，就会好很多。如果你现在把它放在中腰的部分，就会露出肚子上一截白，很奇怪，你看很奇怪，把手放下来。非常奇怪，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办法，怎么去解决，你就可以把它拉上去，然后加一个腰封或者是腰带，就可以去衔接掉这个部分了。对对对，但因为你如果把裙子直接拉到裤子这个边缘的话，会把你的腰线整个非常 显得五五身了。 对，五五身。 嗯， 它现在配的是这种白色的小帆布鞋，整个就是很青春洋溢的感觉，我觉得可以走秀然后跳起来了。 哇，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但是是跳起舞来很飘逸的这个状态， 就是很适合，就是你高高的，就是那种就是大跳啊蹦啊各种都没有什么压力的。 嗯， 然后如果说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你的上衣其实还可以再配一个相对中性色一些的小外套。 今天现场带的这件毛衣真的很漂亮， 谁把我的扣子全扣起来了？ 我，好心的咖啡小哥， 强迫症患者，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扣子，这扣子本身也很别致。 对，但是因为它戴着也可以被看到嘛。 嗯哼， 它是一个有点偏，就是纯毛的材质的一个短款的小外套，小洋服，然后搭在这种白 T 外面也不会抢色，因为整体的颜色都会比较中性，然后偏高级一些，所以上身配这种灰，高级灰也没有问题。 看到这样搭配真的很期待天气越来越凉， 是不是就有一种夏装穿腻了想要赶紧换季的感觉？ 真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王楠是如何发生大改变的。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所以这一套呢在颜色上面就是会配的比较高级和温和一些， 是 白 T 配上外面的灰高级灰的外套，以及下面这种橄榄绿咬绢绿的这种颜色，以及牛仔裤，这些颜色都没有特别跳脱，但是整个就是让人把颜色的莫兰迪色系的感觉会更靠近一些， 现在很有小公主的感觉。 对，然后同时还可以说就是可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状态。 嗯，气质很像欧阳娜娜。 但是我想接下来给大家让王楠展示到的是，如果他把他脚上的小白鞋换成尖头的高跟鞋的话，气场又会另外不一样。 那可能会长大吧，一夜长大。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现场来尝试一下。我们来等待王楠换一下鞋子的过程当中呢，我来说一下我今天自己。我自己今天穿了一个连衣裙，是黑白的配色的， 确实很像服务员。 哪里像服务员？ 很漂亮。 是，我要说的小，就是小连衣裙嘛。就当你夏装穿腻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夏装的基础上做一些改变。我为什么今天穿了一个会很容易显腿短的这种，短帮的 而且会把脚踝全部遮住， 全部遮住的匡威的鞋子，是因为我今天想要配一个黑色的纱裙在外面。 嗯， 如果配一个黑色的半纱裙的话，就会瞬间变得很朋克。我今天带来另外一条单品呢，另外一款单品是一个比较实用的黑色纱裙，它是有两层的，里面是有一个内衬的黑布， 这个看起来更厚。哎， 它这种黑布的作用是在于你可以把它当做一条单独的裙子来穿，不怕走光。 嗯， 但是如果像我今天想要套在连衣裙外面给它当滤镜用的话，那我就需要把里面这个内衬布给拿掉。 哦，哎，这个裙子本身很好。哎，等于一条变两条。 对，一条变两条， 买一送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现在把内衬拿出来了。 对，百褶的黑纱裙了。 嗯哼，一秒钟原因就可以从格格变成老巫婆女巫啊，女巫女巫。 同意那个角色吗？ 就是直接这样套上去就好吗？ 对啊，直接套上去就好了。因为我现在变瘦了，所以以前的裙子都有点大，没有办法，腰一直往下掉， 可能一会儿一走秀的时候就会掉下来。 所以其 其实这个虽然是黑色的纱裙，但是它的透光度比刚才王楠身上穿的那条透光度要更好一些，因为它采用的是百褶的那种剪裁方法。但其实它是有两层纱的，你看，它是两层纱，但是透光性依然会非常的好。 哇塞，你快跳起来吧，大跳！ 立刻就把这条黑白的连衣裙变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 很可爱，很可爱。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的腰一直往下掉，你就会可以就。 妈呀，你以前的腰是有多粗？ 真的是，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这条裙是38码的。 哦。 就这种黑纱裙配合所有的白色系或者是黑色系或者是黑白色系的连衣裙都是非常好搭的。然后你下面的这个时候你再看我脚上搭的这双把脚踝完全遮住的匡威鞋，就不觉得腿粗了吧？但是没有人做 的，因为还是可以看到腿啊。 对，当然是可以看到腿，但是你会修饰掉很大一部分腿型的缺陷。就腿没有那么细也没关系，因为大家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那个裸露的腿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你穿的不是这双匡威的鞋，而是一双高跟鞋的话，气场会不一样。你穿这双匡威鞋有一种少女的感觉。 对呀，要的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就是要装嫩嘛。对、对对对。 好，欢迎我们的钢琴老师入场。 老师，王楠来来来来来来。王楠 现在穿了高跟鞋。 他其实双也不算特别高的高跟，只是一双尖头的小跟鞋。 嗯。 立刻长大了吧？ 是的，就 变高了。 确实有点像钢琴老师的气质了。 就是你觉得会 钢琴老师， 因为钢琴老师都是 又优雅又漂亮， 对对对，又很稳重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一身他去什么，去比如说相亲啊、约会呀、或者甚至是见客户，我觉得都可以。 你真的是说的话都是很暴露自己的年纪。相亲啊，约会啊，见客户啊。 王楠，我跟你说，你别现在觉得相亲离你很远，等你再长几岁，你觉得真的可能相亲是一个刚需，我告诉你。 不，王楠是个坑，他下一秒就给你介绍对象了。 所以泽花，你觉得换上这个跟鞋，就是尖头的皮鞋之后，跟小白鞋的差距在哪里？ 穿了这个，这样的话就更正式一些。我觉得参加一些晚宴呀，或者今天晚上有一些相对正式一点场合，这样穿的话会更合适， 就可以进法餐厅。 对 对，小白鞋可能会进到一些高级餐厅，会觉得不太正式。 小白鞋去的话就是一个小女生嘛，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有一点阅历的小女生。 好，现在我们要请王楠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然后呢，这个裙子其实还有一种穿法，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她身上这条裙子很神奇的一个点就在于 太方便了，瞬间从一个年轻的白羊变成了一个小公主。而且这样的换搭连洗手间更衣室都不用去， 根本不需要去更衣室，我们的节目瞬间就可以结束了。 真的， 她可以拉上去当抹胸穿。也不会奇怪，但是这样的， 蓬蓬的程度有一种孕妇装的感觉嘞。 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袖子上有一圈红边儿，你如果把这个红边卷进去的话，颜色上就没有那么突兀。对，其实这样穿也没有问题。 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太蓬嘞。 那如果觉得很蓬的话，你就可以系一个腰带把它竖起来。 哎，这样说还挺漂亮的。 对，加长，它下面会有一个蓬蓬的。 对对对。 或者说，你里面可以不选择，其实露出一截牛仔裤，对于王楠这种身高还不错的女生来说，没有什么压力。 是。 那如果你是那种娇小型的女孩子的话，在这样当抹胸穿的时候，腰系起来，你里面就可以选择穿一个短裤。 嗯。 牛仔短裤就可以了。 可以把你漂亮的腿露出来。 对。 哎，这样穿也是，是 很好 看的。 对。 对， 这样扎起来。 而且很实穿。 就这种硬纱，它的好处就在于它的这自己的造型塑形感很强， 嗯， 所以即使你中间竖起来以后，它依然会有那种三角形的蓬感。对对。 怎么样？办公室是不是应该放一个这样的纱裙？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换上。 随时应对不同的见面的人。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推荐单品，这一条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实穿的一条透视纱裙。它的纱呢就不像刚才我们身上穿这两条那么的硬纱，它是那种偏蕾丝更软， 而且它不是泡泡的， 对，是柔软的那种， 非常柔软。 这是贴身的那种吧？ 它可以有很多种穿法。接下来我们要百变大咖秀了。 嗯， 我想先请王楠把这条裙子先脱掉。对， 我们的百变大咖秀马上就要来了，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潮流梦工厂这个渠道进入进来哦。 我们先说一下哈，因为它这个这条单品，它的裙摆的造型是那种偏直筒型的 A 型裙 A 字裙，所以它不太适合搭配像我今天身上穿这个连衣裙，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裙摆在，所以呢是不能搭这样的连衣裙的，它要么就是里面搭紧身的裤子，要么就是它贴身的连衣裙才可以。我们请王楠把这条蕾丝的裙子穿到裤子外头，这可以没问题，它是松紧带的。 刚才千千勇敢飞，千友永相随说许仙，哪一身让觉得像许仙？ 说清楚了，是王楠像许仙还是我像许仙？ 你不像许仙，你可能 像 法海。 对， 现在就是直接套到这个牛仔裤的外面。男生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种看不懂的感觉。 哦，因为后面是黑背景，所以突然觉得说看不太清楚。王楠可以稍微多走两步，走到一个光线。你等会儿啊，我拿一个绿裙在你后面挡一下。 感觉还是有点怪， 会有点奇怪，是他的这个裤子，他这个裤子的边儿太明显了。 嗯， 那这样我们换一个内搭。现在我们要请王楠去 现场脱裤子吗？ 去卫生间换成他的牛仔短裤。 哎，所以这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失败的一种穿法。颜色不能选这么深的牛仔裤， 对，颜色太深了，因为它这个黑色呢它没有那种透明度，它的这个蕾丝的状态跟纱裙不一样。纱裙因为它本身比较蓬，所以它的透光度会更好一些，但是这种蕾丝裙你可以去换了，这种蕾丝的材质呢就会相对透光度没有那么好。 女主播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呀，一边要脱裙子，一边还要讲解，一边还要剪着刚才的裙子 短裙。对对对，但是我想说，我想证明这个单品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在外面当外搭，也可以当内搭。 哦，直接穿里面像袜子一样是吗？ 我一会儿出现。 好的。消失的这段时间，我们跳舞吧。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 好了，有人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也没有那么奇迹啦，只是说他的，我现在把那条蕾丝的裙子穿在了里面。哎，我们的黑背景真的是阻碍了我们的发挥， 但能看到这个效果。我们换到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你的上半身，还是回去吧。其实是 OK 的，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 对，就是它会制造出一种假两件的感觉，因为它的这个蕾丝透肉感特别好。 对， 它会觉得像是一种纹身一样。对，因为它会让你这个裙摆变得更有层次。裙摆不只是只有这个花纹，它里面还可以衬一条这种更贴合肉体一些的这种很精致的蕾丝，所以就把这条本来比较简单的一条连衣裙变得更有女人味一些。 对， 然后搭配这样的帆布鞋也 OK， 这回更 OK 一些了，因为原本露出来就是赤裸裸的肉，你现在这个肉外面有了一层纱， 现在是带蕾丝边的肉。 对 对，很神奇吧。而且因为它的腰线是它的腰部是松紧带的设计，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提到，它现在大概在我的胃的这个位置。 妈呀， 就根据你外面这个裙子的长度来调整它在里面的位置。 嗯， 一定要记得露出来的这个边的长度大概就是这么长。 嗯，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欢迎大家回来，我就是今天的咖啡小哥泽华。今天直播间当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两个人去哪呢我也不知道了，所以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哎呀，这个直播间当中怎么有两个闲杂人等，你们在干什么？ 那咱们可千万不要说话。 那是谁在说话？ 是不可以说话，就让他自己一个人说。 那个、黑色的纱是什么？里面还透了一个薄薄的牛仔裤， 对， 牛仔裙。 对，王楠刚才那已经去把牛仔长裤换成牛仔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牛仔裙本身它有自己的一个维度，就是蓬度在 啊， 它有一个 A 字裙的。就裙摆嘛、 啊、 所以搭配这样一个特别贴身的蕾丝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合适的，如果是相对紧身一些的牛仔短裤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隐约可以看出这条内搭的纱裙搭配上牛仔短搭的一个效果吧。 嗯， 泽华你可以评价一下，如果只是单独的白 T 加上牛仔短裙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显眼， 对，那个 很普通，每一个人都会这么穿， 是穿上这样的话，也没好，也没好看到哪里去。 突然逗笑了自己，王楠可以自己来理解一下，自己来分析一下这个前后的差异。 我觉得就是如果只是一个白 T 搭上牛仔裙的话就很普通嘛，然后就平时很日常的那种，但是就如果你外面套一个这样蕾丝的这种黑色的小纱裙，然后可能就会时尚度会高一点。嗯， 王楠身上撒了黑胡椒，黑色牛腩， 这其实你看在那个牛仔的布料当中你是可以映衬出外面这个外搭的蕾丝裙的一些纹理和花纹的， 对，是的， 所以这样显得说你的这个材质的丰富程度和层次度就会更高一些。 嗯， 这是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了一些以半长的就是透纱裙为主的一些单品。 那王楠身上的这条裙子可以直接往上提变成那个抹胸吗？ 可以呀，也可以当做抹胸，但是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现在往上拎上去。 我觉得如果是 很好奇 里面是中长款的衣服的话，下半身消失，哎，这样穿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它可能分节分的有点多、 嗯、 对，感觉是三节，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款的白 T 的话就可以直接这么穿了、对，穿法有很多，等待各位去开发和探索出更多的穿法，然后来分享给我们、 嗯、 其实家里面也可以找那种就是带袖的连体款的长短款的那种纱质的，我今天忘带了一个白色的单品， 嗯， 其实也是很好搭的，大家自己去衣柜里面翻一翻，或者如果实在没有，我个人还是挺建议今年夏秋季的时候去入手这样一件就是纱裙质地的单品的。 好的、 嗯、好，谢谢王楠，现在可以回到我们原来坐的地方啦。节目进行到下午的6:34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纱裙的穿搭方法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有一个我最近刚刚发现的一个新的单品，我是很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的。 嗯， 但是我觉得实穿度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仅作为时尚的一个科普普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在身边还没有太多的看到有人这么穿，但是确实目前最尖端的时髦单品之一就是健美短裤 啊。 你见有人穿了是吗？ 因为天健身的时候健身人会穿的、啊、你说穿出街的话 对，健身房那个不算了，但是它现在真的是已经成为一个出街的时髦单品了，就是你会觉得说不可思议啊，就现在什么世道，为什么健美短裤这种，首先它的长度很尴尬， 嗯， 就像我们之前讲牛仔短裤的时候会提醒大家不要去买这种正好卡在大腿中间， 嗯， 甚至是到膝盖这种长度牛仔短裤，就会让你的腿显得又粗又壮， 嗯， 对吧，就百慕大短裤虽然很时髦但是很难穿， 是， 但是健身短裤不仅符合这样的长度，同时它的紧身度也足够， 对， 就会把你全身上下最胖的那一段 就勒出来，感觉是， 对，完全勒出来， 感觉很适合相亲的时候穿， 就是暴露真面目的样子， 就是最坏的一面你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是不是？ 你一定是没有相过亲，相亲的第一面人家为什么要包容你的最丑的一面？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 就整个人就是过人吧。 好，我们来分享一些模特的穿搭的这个效果图吧，就是仅仅作为一个时尚的一个科普知识，但是不见得你真的要这样去实操，但是如果你的身材像泽花这么完美的话，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特别是大腿。来吧，我们看一下。 以前我们西服会这么搭，对不对？很基础。 嗯， 上面是西装，然后里面穿一个衬衣或者是白 T， 然后下面搭一个西装裤，最多就是把你的高跟鞋换成板鞋，就已经很有态度了，对不对？ 对。 那好，这样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够时髦。现在西服呢就要这么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好看的。 当然，因为腿型很完美啊，没有赘肉，当然是好看的。要告诉大家的是，你现在看模特穿都很合理， 对， 可是你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是灾难。大家可以先，如果你今天听完我们讲这个单品觉得很好奇的话，可以回家先拿出女生的安全打底裤出来试一下。 嗯， 如果你穿那个你觉得 OK 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买一条相对应有一些边儿啊，有一些设计感的这种健美短裤了。 我觉得不要学刚才那模特穿平底鞋，一定要穿高跟鞋，越高越好。 我倒觉得如果腿型 OK 的话，你也可以穿那种带内增高的平底鞋。 嗯 嗯，比如说这一位，他里面穿了一个短色的抹胸，白色的短抹胸，对不起，白色短抹胸，然后穿了一个高腰款的白色健美裤，外面搭了一个黑西服，然后下面穿了一个带内增高效果的板鞋。 嗯哼， 这个箱子太好看了。 是，我觉得可能把腿拉长的是把这个箱子本身也给拉长了。 那当然，拍照拉长腿，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在街上看到这样一个穿西装配健美短裤的人的话，我建议你上去敬一杯 啊， 绝对是现在最 swag 最 chic 的女孩。你看， 但这个西装是大大的那种， 哎，这种穿法就有一些小心机在了。 嗯， 它是长款 oversize 的， 对， 然后制造出上松下紧，但同时腰线比较高，然后还把你里面的健美短裤给挡上，只是隐隐约约在跨步走的时候露出一小截这样的效果。 嗯， 对，也是用西装外套制造出了下半身失踪的穿法。这一套 不用刻意买，去拿男朋友的西服外套就可以了。 你 穿一定是大大长长的， 然后你系一个腰带。 对 对，然后健美短裤家里也有现成的安全裤。 哎， 对，这种确实是时髦度在的。我觉得一定要穿运动鞋。现在老爹鞋其实是完全符合要求， 运动鞋就一定得有跟儿，没跟儿的话， 对，一定要有底儿，也不要穿那种就是低到尘埃里的那种匡威板鞋。 哎， 即使你要穿匡威板鞋，里面最好加一个内增高垫。 对对对对对。 对，总之要让你的脚脖子尽可能露出来一些。以及也有些大胆的人会穿一些颜色相对鲜艳的这个健美短裤出街，比如说这种柠檬黄， 嗯， 然后配上 oversize 的西服。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是很高了， 所以大家看，你看模特腿多细呀、啊！ 嗯哼， 但凡正常一点腿这样穿都不好看。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浏览一下。 我觉得女生可以学，男生不要学这样的穿搭 啊！男生千万不要，因为我觉得男生在穿裤子的时候，出于礼貌也好，出于违和感也好，他的裤长是不能太短的。 对， 男生夏天不能穿跟女生一样长度的短裤， 除非你是新闻主播。 啊， 在不是经常有这样的照片呀、 啊？在主播台上吗？ 下半身是短裤， 但是沙滩裤那种长度我觉得是 OK 的。 Uh-huh. 但是如果你穿短裤，千万不要太短。 哎， 我有见过街上有那种男生穿到大腿中间那种短裤的，而且还是紧身的。 是， 对于男生来说就让你觉得很奇怪。 嗯， 那时髦本身就要靠一些违和感，太顺其自然的好像不太够个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穿法。上半身完全就是一个廓形的西服，还把扣子给扣上了， 嗯， 以及也把自己的健身短裤给露出来了。他的腿型其实并没有多完美， 但也还好， 胜在了气场够大胆、嗯、 对对对，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风格和类型了。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很大胆的女孩的话，也许你这么穿大家会觉得很合理。那渐渐的开始火起来之后呢，也不只是只有西服可以跟健美短裤相配了，但这种紧身的高领针织衫配上健美短裤，就是一种随时我下一秒就要去到健身房的感觉。 右边真的很漂亮， 右边很漂亮，如果你有小蛮腰的话完全可以这么穿。 对 对，但是我觉得穿健美短裤就是你的腿型一定要练出，就是股四头肌一定要足够发达。 嗯， 对， 但其实要求也不是很高。 no 你知道 心目当中腿漂亮女生也不少， 腿漂亮是肉眼所见，如果你穿上健美短裤就会立刻现形， 就是勒痕什么是吗？ 对，毛男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就是咱们女生自己会穿安全短裤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腿型的缺陷，嗯， 对， 你那些赘肉就会被勒出来。 对，而且就是如果是腿很细但是就是没有肌肉，对，没有肌肉那种女生然后穿上也会很奇怪， 她在那个就是裤边的地方是一定会被勒出赘肉来的，即使你的腿再细如果你没有肌肉含量的话。 可是男生都不太懂，哎，就是你们勒出来勒痕有多厚呢？这么厚， 你们自己回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呀。而且这种健美短裤像右边这位模特这么的穿法，看似因为她小腹很漂亮，是有腹肌， 是 小腹平坦，但是大部分的女生因为在小腹那边是有重要器官的， 嗯， 所以很难做到真正的小腹平坦， 嗯， 然后你肌肉含量又不够的话，你这个小腹那边就会鼓起来一块， 所以还往上提到胃的位置。 不它就是因为它太贴身，它紧，它 提不上去是吗？ 不是提不上去，是它会鼓起来。 哦，嗯， 对，所以这个也是难点之一。那除了配西服，健美短裤也可以配男友系列的白衬衣 啊，这很阳光， 很阳光，然后很清爽。再来看看 T 台上的吧，左边这张图是 Dion Lee Spring2018春季的这个秀款，他是穿着了泽华刚刚所说的尖头小跟鞋， 嗯 嗯，而且是木落鞋那种， 嗯 嗯，然后右边呢是 Off White 的2018春款，他穿了一件非常非常 Off White 的这个到膝盖那个长度的健美的短裤，但是因为他从上到下通体是白色的，以及模特的小腿足够纤细，配了一个高跟鞋，感觉也很合理。 这两身大家就只是看看图就好了，不要尝试。 很难穿， 完全不合理。 男生也可以 啊，男生也可以啊， 穿，对，你上面穿一个稍微廓形一些的帽衫， 嗯， 然后露出你的健美短裤的腿。 其实按照这样的穿法，像我这样的大粗腿也可以尝试了，因为你上面足够宽广，嗯，就会显得你腿是细的。 我很期待你， 是不是？ 咱们下周四好不好？ 可能会吓到大家。 It's a deal， 好不好？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包括你可以把衬衣做成遮挡的一部分，这样感觉很随性，就像是你运动完之后， 嗯， 身上的汗还没有落干， 嗯， 你想回家冲澡，或者说你刚冲完澡，穿一个澡堂拖也可以。 但你这样穿的话，路人可能会不太理解，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穿。 哎呀，时髦态度嘛，就要有违和感。当然，你也可以穿这样的球衫，这种夹克 啊， 拉链的、高领的，拉到最头，然后蓬蓬的感觉。 对，这男女通用 的。对，这个跑步的时候穿很好， 嗯， 还有一些遮阳的效果，包括你在外旅行的时候你可以穿这种袜靴， 啊， 高跟袜靴配上健美的短裤， 嗯， 以及上身的简单的 T 恤就可以拍出凹造型的时候用嘛， 嗯， 对，哎，好吧，在机场的街拍当中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穿着方法。 这种搭配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去健身房之前不知道该穿什么， 很像运动员。对，总之来说说吧，普通人怎么来赶这个潮流 啊？ 健美短裤不好穿，而且很考验身材，你没有细腰，没有长腿，没有翘臀，就很难穿得很好看，那还考验你的胆识，不是像泽华这种盲目自信，而是说你气场一定要很过人才行， 嗯， 对。那你看像这种配上腰封的穿法，其实是有一个拉长腰线、拉高腰线和一个细腰的作用的。就 下面也是那个运动短裤吗？ 对，运动短裤啊，就感觉融为一体了，是不是？ 对， 像穿了一个抹胸短裤一样 啊， 把它人为的制造成一种连体裤的效果， 高级， 嗯，很聪明的一种穿法。但是你知道，连卡戴珊这样的大肥臀都可以穿，我们来看一看她是怎么穿的。为什么所有的穿搭在她身上都显得很合理？ 因为她的身材就是很耐看呐，啊。 很耐看， 而且你看它是有一个廓形的外套的，它没有直接那样穿这个裤子配那个上衣。 王楠，你能看清这张图片吧？反正我要从女生角度分析一下，她虽然身材看上去很魁梧，但是她没有赘肉， 对， 嗯， 她是紧致的身材， 很 紧，你就看到上身这种就是运动 bra 配上运动健美裤，它中间勒出来的肉也没有太多余的赘肉， 嗯， 并且腿型上从裤边的这个范围也看出腿部也没有什么赘肉， 对， 而且腰足够细，所以他把优点都显示出来了。 对， 他是扬长避短的，比较肥硕的部分他是用黑色健美裤给遮挡住了， 嗯 嗯，以及你看这种身材他还穿了白色的健美裤依然还是很合理，因为腰足够细。 对， 哇，白色耶， 白色耶，简直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如果你选择高腰健美裤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腰线，自然就是比例就会变得好一些。 嗯， 但这种灰色我是建议肤色比较白的女生是要避免的，灰色穿不好很容易像秋裤和秋衣。 对， 嗯，灰色虽然很高级，但是像它用到比较贴身的材质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那如果各位臀美腰细身材比例好的客官，那一定要靠这种就是健身的短裤来瘦身材，比如我觉得这是可以在看音乐节的时候来穿的。 嗯， 对吧， 因为音乐节现场实在太热了， 短的运动 bra 配上一个高腰的健美的短裤就可以了，一定要高腰。 嗯， 一定要高腰，不要露肚脐， 亮色的很好看。 对，露肚脐就不太合适了。包括你也可以用上现在非常流行的腰包， 嗯， 垮垮的挎在你的胯上就可以了。 是， 如果你上身觉得说裸露太多的话，也可以穿一件这种网状的上衣，就像你去运动一样。 嗯， 只不过加了一个腰包这样的饰品，就会更容易出街一些。如果你想要露腰的话，也可以选择短 top 配上健身的短裤配一个外套，就可以把你的腰线的部分给露出来。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借鉴的穿法。这位模特他是穿了高跟鞋的，你看从下往上看 很像游泳运动员 这样走到泳池边应该会滑倒吧， 但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搭配。 对，如果身材一般的各位如果想赶这个风潮，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了。首先像开头那样用西装，尤其是长款西装来搭配健美裤，腿长的就配运动鞋，腿不够长的配高跟鞋就可以了。你看高跟鞋、健美短裤、长款西服， 这个健美短裤打底裤傻傻分不清楚。 对，对，然后配上高跟鞋，整个腿皮就被拉长了。 哎哎， 这是完全可以借鉴的。或者说衬衣，它虽然没有像西装那么有型，但是有一定反差感的这种状态套在外面，千万不要塞到这个裤腰里面，一定要露在外面，这样露露就好了，很随性。 嗯 嗯，随便出街逛一下街，你也可以穿个卫衣。 对， 一定要足够宽大才行，运动风就是一个潮流点了。 很多女生在运动前后都会这样穿。 嗯，尤其是 配一个大卫衣。 对，到换季的时候，其实戴安娜王妃经常这么穿，我们来看看她当年的时髦，完全就是她玩剩下的时髦。 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 这些卫衣今天穿依然很好看。 对对对，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 嗯， 好吧，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够在纱裙的这个搭配过程当中也看到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现出一些更多的穿法。当然在最后的一点时间也给各位普及了一下最近的时髦尖端，就是穿健美短裤怎么样能够搭配上我们日常的穿搭，同时呢扬长避短还可以显示出你的时尚态度。 你刚才说这个健美短裤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纱裙配在一起。 可以啊，可以啊。 嗯， 你说的对， 就像一个打底裤那种。 对，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腿型真的没有那么的足够自信的话，你就搭一个纱裙， 嗯， 然后隐隐约约就好了，上身也依然可以穿西服。 成功。 嗯，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萌工厂，也感谢王楠的现场表演。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咖啡小哥要去开工了，拜拜，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心在哪里，反正已经刻骨的回忆，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